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们在孤单的旅行，相遇是种奇迹，想懂得爱你的意义。 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北京有我爱你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

爱是已经注定悔恨，有些爱情一辈子不可能到永恒，有些回忆再也没有改写的可能，我该怎么能抹去心中的刻痕，想着未来是否能遇见更好的人，想着昨天心里面还住着一个人，想着心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，人生就像是走不回去的旅程，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。